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此外，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63点，升88点，总成交金额1318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87点，升1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5.5元，升3毫；阿里巴巴104.4元，跌1毫；腾讯控股370.8元，升1.4元；新东方在线16.98元，跌8.02元；京东集团254.4元，跌6.8元；美团199.4元，升3毫；网易141.1元，跌10.1元；中国海洋石油10.14元，跌3.8元；盈富基金21.52元，升6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元，英镑9.615元，瑞士法郎8.136元，澳元5.483元，加元6.042元，新西兰元4.986元，欧元8.2644元。每百日元对港元5.826元，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24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5,771点，跌191点。港金报17,22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89美元，卖出1,84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田围村嘅慢线有坏车，而家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沙田路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田围村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咁至于较早前咧喺油塘高超道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介乎圣安当女书院至到碧云道嘅一段高超道来回方向全线仍然都系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咁就系受到交通意外影响，高超道介乎圣安当女书院至到碧云道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绿林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界限街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葵涌的葵青路因为水管急收，葵青路近住荃湾路流回方向的快线暂时都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咧，就系较早前提及过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田围村慢线的坏车啱啱拖走咗啦，车龙一度消散，而家龙尾都系去到近威尔斯亲王医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去元朗。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0，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4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鸭脷洲海怡半岛怡美阁、旺角海富苑海宁阁、大埔怡雅苑怡顺阁、元朗合财街19号巨发大厦1及2座、大埔太和村翠和楼、半山区搬咸道78号宁养台 B 座、葵涌华丽村喜丽楼、屯门良景村梁瑞楼、旺角富荣花园4座和香港仔华乐径4号华富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开始星期一的骚动音乐，咁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个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主题曲《前》啊，作词监制有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家成，主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友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柯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杏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恩、严明希同埋曾比达。5:17，骚动音乐。咁啊，首先有一啲嘅消息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啊，有关呢个第二阶段消费券计划啊，四月收咗第一阶段消费券嘅市民咧，如果唔转换储值支付工具咧，就唔需要再登记啦。政府会用现有登记资料核实你系咪符合资格收取第二阶段嘅消费券，再喺七月尾用手机短信通知你结果。合资格嘅咧，就会喺8月7日自动收到消费。大家可以留意手机的短信，而第二阶段亦都多了两个储值的支付工具是可以选的，连同原有四个，一共总共有6个的储值支付工具可以选，市民可以慢慢比较他们的优惠，同埋可以用的商户，如果想转会的话，可以在6月23日至7月23日期间更改登记记录，手续是非常简单的。 好啦，咁我今日苏颂音乐预告下6点嘅音乐 sona 咧，将会同大家讲啊一类音乐叫做 garage 嘅。 哇，终于嚟到呢个车库音乐啦，系咪？ 呢、這个系咪好有趣嘅？一阵间大家听下就会知 道。好多人都话自己喺车库嗰度做音乐做大噶， 咁、啊、 我哋啱可以6点听下呢个 garage 咧，到底系 点样样啊？ 怎样？ 应该会同你理解嘅非常之唔一样。 系啊，因为我即系睇完即系去做少少嘅研究，先发现原来系咁样噶，即系完全唔知道。咁啊，6点会听到噶啦。咁啊，至于6点半奔神 Monday Blues 咧，都会同一啲相应嘅题目系有关嘅。咁啊，6点半大家就会知道噶啦。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咧，就系、是、有时 weekend 就会谂翻好多以前嘅嘢，即系可能即系比较。 得閒啊，個人冇嘢做。咁我好中意咧回顧下，即係同埋可能即係同朋友出嚟傾偈多咗啊。而家即係成日都會攞翻以前啲嘢出嚟笑下。咁啊，因為即係之前都見過一啲嘅舊同學咁啊，即係中學同學咁樣。咁啊，聚舊嘅時候，大家又直間攞翻以前啲好笑嘢出嚟講啦，咁。有一個我覺得都值得同大家分享，我以前嘅蠢係有幾咁蠢嘅。 來， 嗱你應承你唔好笑我好唔好先？ 我笑咗先得唔得？ 話說 咧，笑眼噶啦。 即係有時人係個人嗰個心肝唔知會去咗邊嘅，即係個人好似靈魂飄走咗咁嘅。我唔知道你有冇收過掛號信呢樣嘢啦。 少但系有嘅， 系啦，因为而家可能好多人都系惯咗用一啲速递公司，即系买嘢上网买嘢，速递公司寄过嚟咁样，咁啊可能少咗一啲挂号，咁啊以前我哋买嘢好多时候要挂号噶嘛，咁啊邮局咧即系会寄一个挂号信去你屋企，咁就话俾你听啊，你有个物品寄俾你噶，咁你就攞住呢个挂号信去邮局嗰度攞啦，咁样，咁啊以前咧。中学嘅时候即係买咗一啲嘢就会攞个挂号信。咁有一次呢我收到封挂号信。就是网上边订购嘅到咗啦，咁等咗好耐好心急啦。咁但係因为嗰个星期 keep 住返学嘅原因呢都好忙，一路都唔记得去攞。就直到去最后嗰日啦，你再唔去攞嘅话呢佢就清㗎啦，嗰啲嘅挂号嘅信咁。咁跟住就好紧张啦，由朝头早翻学嘅时候已经攞住封挂号信，就一路记住我放学一定要去攞封挂号，如果唔系又唔知要等几耐，又要搞好多手续，好麻烦㗎啦，咁样就好紧张攞住封挂号信。咁嗰阵时呢我就住沙田嘅，我翻学呢就喺黄大仙翻嗰阵时 ，OK。 于是乎咧，我就一路攞，我知道，喂，放学一定要即刻冲，第一件事乜都唔好做，记住冲去邮局。跟住然后我就喺放学嘅时候，我叻啊，我真系记得攞住个挂号信就冲咗出学校门口啦。跟住我就冲咗去最近嘅黄大仙邮局嗰度，跟住就攞住封挂号信俾嗰、那个即系 counter 嗰个哥哥，因为我唔该，我想攞挂号信嘅。跟住然后佢望咗好耐，佢话 小朋友啊， 你封挂号信喺沙田噶，跟住我就心谂死啦，冲唔冲得切翻去屋企攞咧？咁样，因为唔知点解嗰一下咧。即係有時我覺得打機都會禍害啲人嘅，即係有時你打機係咁噶嘛，你可能喺一個儲存點度咧擺低嗰啲物品，咁你就會喺第二個儲存點嗰度可以攞翻啲物品啊。咁啊嗰排可能唔知咪打機打上腦咧， 即係譬如以前玩呢、這個。宠物小精灵啊，玩 Game Boy 嘅时候咧，你将只精灵放咗喺个电脑里边收藏，你喺任何一个城市嘅嗰、那个Pokemon Center 系啦， 你就可以攞翻嗰只精灵出嚟噶嘛。 系啦，即系呢一件事情咧，系唔知点解记到而家，我到而家都谂唔到点解我嗰下会咁蠢啊！即系同埋点解会咁傻？我觉得呢一个系基本上。我人生当中第数一数二蠢嘅事情啊，即系以蠢嚟计，我谂都冇乜嘢经历系可以超过呢件事咯。细个嘅时候， 我觉得唔算系蠢嘅，我觉得系即系嗰个认知上面嘅问题嚟嘅，即系啱啊！即系嗰样嘢你第一次经历，可能你真系冇概念咁噶嘛。因为我谂翻我都唔会认为系蠢嘅，但系真系只不过冇概念，或者你冇遗意，就系、是、以前你已经学生相为例啦。咁一系就细个阿爸阿妈捉你去影，一系就喺学校嗰度，咁你行埋去坐低，坐影完烧啦，咁跟住你就有张相噶啦嘛。 系啊。 其实你冇理过张相究竟佢系。一个点嘅格式或者点噶，到咗大咗之后，我记得有一次系我要自己去楼下嘅影相铺度影， 即系嗰啲快相定系真系坐低俾 坐低影嘅，系、 哦、 啦、 okay, okay, okay. ， 即系仲系以前嗰啲商场都会有啊， okay. 然后你影完隔唔知个零钟就可以嚟 攞 噶啦，嗰啲咁样。其实冇嗰个冇概念嘅就系影嘅时候，佢问你想要咩 size 啊咁，咁我概念我学生想要得一个 size 嘅啫， 系。 跟住我唔系噶，我哋都有分噶，唔知咩三 L、二 L、四 L 嗰啲 friend 啦。 系。 跟住我话我唔知道、啊。咁佢就俾一本簿，你就自己望咯。 大概你要边一只啊，就直接揭啦。 佢有晒嗰个范本，究竟每一个尺寸系几多少，你读俾佢睇得噶啦。 系。 咁 suppose 你都應該督得中平時影個四方形定係點啊？ 大概你都知應該咩 size 啊？ 但係呢個我覺得係我至少對於呢啲嘢嘅認知係唔係好強烈嘅，啲空間啊，一啲圖形等等啦，唔算好叻啦。 OK， 我居然督咗一個咧比平時細張啲嘅一個學生相，跟影完之後，跟住翻到去，跟住俾阿媽睇，跟住佢一睇就睇得出點解你可以。咁簡單嘅事都可以做錯，嗰次我媽話好記得嗰次咧，佢鬧我嘅，鬧到我喊嘅咁。 咁緊要？ 咁我嗰種喊係因為覺得咁我真係唔識啊嘛，我唔知啊。 你幾細先？ 小學嚟嘅啦， 小學 OK 啊， 唔記得幾多年班啦， 可以原諒嘅。 我都唔記得阿媽話點解佢嗰次突然間咁嬲啦，可能佢真係覺得一樣好簡單嘅事，點解個仔都唔識做啦咁啊？ 但係我 咁我就喊住咁樣落樓下，跟住就問佢我可唔可以要翻另一個 size 啊咁？咁所以呢一個好似好蠢咁樣，即係我哋而家睇翻轉頭有冇搞錯啊？學生想咩 size 你都分唔到咁。 係 咁，但係我覺得係因為喺我哋個認知世界裏面嗰陣時係啦，即係你頭先個 case 都係啫嘛。你個認知你唔知點解有人話咗俾你聽，或者你心裏邊覺得係可以咁樣，我喺呢度擺低嘅喺嗰度可以。攞到嘅咁， 不過你 覺得相同嘅， 你講呢樣嘢都真係嘅，即係我覺得頭先我哋講嗰啲都好小事，即係認知偏差呢樣嘢，有時係可以延伸到一啲好嚴重嘅問題，就好似我以前翻 office 咁樣啦，咁啊總會即係你都知忙起上嚟咧，即係啲 office 就有一個福利係好好嘅，就一定會擺幾部微波爐喺度俾大家享用，因為大家都知道，你唔好食 lunch 啦，你都食唔到 lunch 噶啦，你叮啦，快脆啲啊，咁样咁啊，所以咧嗰阵时咧，好多同事 lunch 嘅时候咧，就会去买啲叮叮嘅食物，跟住然后就咁叮完就食得啦，咁啊继续做嘢啦，咁啊话说有一次个同学带个同事就带咗个饭盒，咁啊嗰啲台式嘅便当嚟嘅，入边有一粒蛋熟咗嘅。熟咗嘅蛋嚟，即系真系烚好咗嗰啲蛋，佢就成个摆落咗去个微波炉嗰度叮，跟住隔咗两分钟，砰一声，我哋心谂哇咩事啊？点解咁大声嘅？砰一声，成个 office 都听到咁样，跟住然后一打开个微波炉，爆 蛋， 成个微波炉都系啲蛋浆，跟住我吓。你咁天才摆个蛋喺微波炉度叮唔叮得㗎喎咁样。跟住但係嗰个同事因为可能佢真係好少用微波炉佢完全唔知道原来蛋系唔叮得嘅。 所以你呢啲嘢真係你永远呢冇个尽头就係、是、可能由细到大佢未试过身边冇人做过佢冇听过唔得啦。咁跟住佢又唔识嗰啲原理啦可能。咁各样嘢加埋之下佢冇接触过冇睇过一啲唔知电影或者啲人整古片呢啲乜嘢都冇睇过嘅时候佢唔知道嘅话。咁佢就冇呢種認知啊！ 不過好老實講，其實嗰一次我嗰個同事都警醒咗我，因為我都好少用微波爐啊。我本身咧，其實曾幾何時都想將啲蛋帶翻公司叮嚟食，但係見到佢出咗事先，所以之後我就知蛋係唔叮得嘅。 所以千祈唔好覺得因為咁樣而唔中意自己或者嬲自己啊！所以成日都話讀多啲書，學識廣博啲，就可以避免呢啲情況啦。 I'm trying to love you, but every time I look in your eyes, you try to start a fight. Girl, you never listen to the other half of the story. You make your own, like it's the only way of seeing this. Oh, you're wasting all of your time just magnifying.Things they don't see. Yeah. Nobody hates you like I do. Yeah. Why you gon' make it so hard to love you? Nobody hates you like I do. I know I should be kind. Can you stop that, please? Just make up your mind. Make up your mind. Boy, be patient about my feelings.

讲到嗰种你对一个人嘅投入嗰种嘅爱，去到你自己都控制唔到，不能自拔，直至最后理性都冇埋啦。 相恋变不相爱，要看得开。终于走失，不再可爱，有些痛难负载，有些爱需更改。终于追赶不到世界纷扰，终于彼此不再需要。我想我明白了，有些痛好不了。Baby, you're sleeping now. I'm gonna say it out. 决定离开，不想再灌溉，将怀念弃置到人海之外。Looks like you're deep asleep. Baby, that's all I need. 眼泪流过。 首作曲嘅由 Jude， 填词嘅由殷敏贤，编曲力趣监制周俊杰，又话 Jude 嘅新派头作品叫做《当你睡着的时候》。可能我们最后嘅结果系 rap 唔到嘅，但系谂翻转头，当初你又唔知点解会有勇气开始。 情感渐处起，始终体贴入微，难抱紧处理。总可细说天和地，爱不赶时机，才够细节来细味。在一起不敢把臂，怕甜蜜才叫你避忌。暗中我为你甜爱得不舍不弃，何必急于说起。渐渐地留心关于你，渐渐地眼中只得你，渐渐地太多伤感激，从此开始熟悉你。 渐信的理由，爱护你。何以开解意？你说与他渐后会无期，怀疑情感没转机，你可忍痛别离，难抱紧处理。总可细说天和地，有一些时期，唯有错过无顾忌，再一起当鬼自己。太甜蜜难免会避忌，今中我为你渐爱得不舍不弃，何必甘于说起，渐渐地留心关于你。渐渐地眼中只得你，渐渐地太多伤感记，逐渐开始熟悉你，渐渐地全心讨好你，渐渐地暗喜，当你渐行近再渐好奇，这渐进的美梦怕自欺，渴望能和你这种全人亦都谁人可比，心悔都不会心死，渐渐地时刻紧张你，渐渐地暗中只得你，渐渐地太多伤感记，逐渐开始熟悉你，渐渐地全心暗喜，当你渐行近才渐好奇，找渐进的理由，爱护你。 来自 Pixel 这个组合的队长，有他推出的个人作品，歌曲名字叫做《渐渐地》的 Phoebus 吴启扬。事情渐渐地变化，而我哋都渐渐地习惯咗呢个世界啦，可能。 This is a song for the hypocrite. You got me motivated, counting the days like a lunatic.Until we die forsaken, I'm hanging on every word you say. I won't hesitate. Who are you and who am I? Everything's automatic without a goodbye.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sauna可以推介啊？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有冇啲易入口啲噶？ 睇下依款啱唔啱？ 唔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今个星期嘅音乐桑拿同大家讲嘅呢个音乐嘅类型啦，叫做 garage 嘅， 开始唔识听啊而家。 其实咧系 唔到啦。 其实系，我觉得咧呢应该话呢一个音乐类型，我都谂咗好耐，究竟应唔应该点样拆一集出嚟讲嘅。但系最终决定系因为佢对于而家啦或者往后嘅音乐咧影响都几大，咁所以我就拆咗出嚟讲，叫 garage 啦。咁要少少複雜翻先嘅， 系系 就系、是、嗱，我哋一路讲呢个叫做电子舞曲啦， 系唔好太複雜，你複雜翻大， 我哋複雜翻前面嘅听， 唔好太複雜 噶，因为我哋唔系简，我哋都简单，简单複雜 ，OK OK， 正所谓简单複雜化嘛 ，OK， 我哋讲嘅 disco 啦，70年代就喺欧洲嗰度传咗入去美国纽约嗰度就非常之兴盛啦，跟住就开到成行城市，亦都影响到，譬如我哋香港都会有一啲嘅 disco 都系喺嗰边再传过嚟啦。跟住之后70年代尾啦，1979年之后 disco 就因为一个叫做所谓正派啲或者传统啲嘅 rock music 嘅一啲打击啦，系啦，影响之下咁 disco 就没落咗啦，慢慢就慢慢飞欧咗啦。 时间大概十年内 啦，系啦，咁嗰种所谓嘅没落唔系冇人玩啲即系播呢啲歌，只不过系啲大唱片公司就唔再做呢类音乐啦，或者做少咗啦咁样，咁以至去到80年代头至中啦，系啦，咁啊83、84嗰啲位咧，就喺芝加哥，即系美国另一个城市嗰度咧，就兴起咗一种叫 house 嘅音乐，系咪先？ 好早期啦，呢个就 系啦。咁所以嗱，那个地域嘅那个叫分布图，一路头先都讲紧，譬如纽约啊、芝加哥即系呢啲城市名啦，咁 系。 咁跟住一路，所以芝加哥嗰度咧，那个 house music 就 大行其道啦， 大行其道啦，就而家我成日听到嗰啲乜 house 乜 house 嗰啲嘅一个发源地啦。 系 咁上个星期啦，亦都会讲到 house 嘅演变，因为 house 有好多一啲叫做子类型啊， 系 亦都好尽量型嘅 subgenre 啊，即系 系 咁咧 ，acid house 系其中一个啦。上个礼拜攞出嚟讲系因为就系出现咗一啲合成器嗰个叫 baseline synthesizer 系 303呢部嘢出现咗，上个礼拜听到嗰啲声啦，嗰啲声，咁就令到呢种音乐咧喺芝加哥啲人玩起之外咧，传咗去西班牙啦，跟住亦都去到欧洲，去到英国， 系 因为咧一路讲啲电子音乐，如果你讲最啲人提得最多啦，唔系只限于嘅，但系只不过大家提得最多或者最指标性咧，美国同埋英国嘅，真系嘅。即系唔系话意大利嘅冇，唔系话法国啊、德国冇，德国都有啦。即系你都会有听过一啲好出名嘅 Kraftwerk 啊嗰啲咁样都有。咁但系呢啲流行指标上，大家都会 study 即系美国、英国居多嘅。咁、所以上几个星期一路咁样行啦，系咪先？ 系 好啦，咁我而家咧将个目光咧先 放远啲啦， 唔系我放喺美国嗰度。 我以为，哎呀， 因为去到，因为咧太放得太远咧，就太远啦，真系、 哦。 我哋、 okay. 我哋喺翻美国嗰度先。 好好好， 我哋而家幻想翻咧，去翻嗰个年代嘅空间咧，系80年代。 80年代 ，OK、 中过咗嗰阵啦，就系 house 咪喺芝加哥兴起咗啦。 系啊系啊。 咁跟住咧，另外喺底特律咧，亦都有一种叫 techno 咧，后屘亦都兴起咗啦。 好科技感强嘅。 系啦，亦都系即系 house 嗰啲嘅合成器出现啊，一啲嗰啲即系四拍啊 ，four on the floor 嗰啲，跟住过到去底特律之后，呢、這个之后会讲嘅。 OK。 咁总之有一个叫 techno， 大家一定听过噶啦，嘅一种音乐啦。咁但系其实仲有一种咧，就系 garage， 你当好似一个三巨头咁样样啦。 garage， 但系我认知嘅 garage 唔系同摇滚有关嘅咩？成日啲人都话 garage rock 啊咁样。 系啦，佢有嗰个嘅历史嘅。 系 但系如果你讲到去一啲叫做电子舞曲里面嘅 garage 咧、okay ，其实就讲翻系 New York 呢个地方，就因为 disco。 叫做没落咗之后，咁大家嗰个焦点一路讲紧，咪转咗去芝加哥嘅。 系 咁你会谂啦，咁究竟纽约发生咩事咧？咁系啦，咁其实就系 stay 喺纽约嘅音乐人啦，一啲出去跳舞啊，或者开 club 嘅人都好啦。其实喺纽约 disco 慢慢没落之后，发生咗啲咩事？其实佢都系一样咯，变咗一个好似underground 嘅嘢，然之后亦都系会继续存在嘅，只不过冇一啲新嘅 disco 音乐可能再叫做量产啦。 Okay, 但系啲人会继续玩呢啲嘢。 系 咁，所以喺纽约嗰度，其实嗰个活动系继续紧，唔系停咗，即系没过芝加哥之后，纽约就冇咯，冇人出铺咯。 只不过系可能大家嗰、那个焦点未必放喺呢样嘢度啦。 所以当disco 叫做开始下滑，亦都去到讲紧芝加哥嘅 house 兴起之间，你当系1980至到83，即 系 左右呢几年之间啦，咁其实喺纽约咧嗰、那个叫做 post disco 嘅时期啦，后 disco 嘅时期啦，咁嗰阵时其实咧有一间好出名嘅 club 咧，其实仲喺度活跃紧、存在紧嘅，叫做 Paradise Garage，、 哦、 天堂车库啦，你可以咁样形容，系啦、 okay ， 天堂车库， 你唔好同我讲。又是因为间 club 而嚟啊！个名字，我记得之前呢一个嘅 house 已经是因为间 club 个名字而定噶啦， 冇错啦！你讲得非常之啱， 好肤浅啊！原来， 因为呢、這、一个我谂可能就系喺个历史文化上嗰一个年代。嗰、那個發生就係咁咯，即係可能某一個地方好出名聽嘅一啲音樂，係嗰度先有嘅，咁就會用嗰度命名咯、大致一個城市，小至一間 club 咁樣咯。咁所以成日聽 Chicago House 啊、Detroit Techno 啊，即係個城市係咁咯。 Okay, 所以 Garage 就係再細落去就係其實有啲人會叫做 New York House 啦，其實就係 House。不過我哋喺紐約呢度，我哋唔要跟人哋叫芝加哥 House，我哋有自己嘅名。有啲人叫 New York House 啦、 okay, ， 有啲叫 New Jersey Beat 啦。或者 New Jersey Sound 啦、okay, ，即新澤西，其實即紐約個 area 嗰度， 以一個州份去分啦。 係啦，甚或乎咧，佢哋直接淨係用 Paradise Garage 呢一間 club 裏邊嘅聲音，個 DJ 打碟聽到嘅聲咧命名，咁就叫做 Garage 啦。咁、所以咧。亦做系叫车库，咁但系喺如果你话早期电子舞曲里边，喺、 okay, 纽约呢一度个 garage 嘅意思，其实系指紧嗰一间嘅 club 咯。 OK， 即系亦都系代表住当地嗰度嘅一个声音啦，可唔可以咁样讲咧？即系逢系嗰度嘅电音就系咁嘅声噶啦。 系啦，咁当然啦，佢开业嘅年期，你当1977至87年，其实都系10年之间喺纽约嗰度嘅啫。咁而同埋嗰阵时咧话。是冇酒精供应嘅、 哦 okay ， 即系大家去嗰度系， 哇， 系咪好难想象？ 都好难想象，即系好难跳得起、啊。嗯、你都知冇少少帮助嘅话，大家好尴尬嘅喺度。 就的确嗰时冇系饮下橙汁啊嗰啲咁啦， 好健康、啊， 跟住可以玩到第二日中午嘅咁。同埋咧，佢嗰个玩法咧都系好似喺芝加哥嗰边，我谂嗰个年代都系噶啦，即系佢会员制啦， 系 唔系随便入得嘅。同埋咧，一啲 underground 嘅 club 啊又好或者点咧，都会即系同志系会比较多啲嘅，一个文化系咁样啦。咁但系。好似嗰次講Chicago House 咁樣啦、，Frankie Knuckles 令到嗰一間 club 點解咁勁咧？就因為佢玩嗰啲歌好出名，咁即係其實關個人事啦、 啊， 即係有個 DJ 喺度打碟，令到佢播嗰啲歌好勁、啊，所以令到間 club 出名， 係 即係等於賓神勁。香港电台出名，咁就系咁嘅概念啦。 呢、這个加翻俾波城啊，呢顶高帽甩翻俾你先。 咁嗰阵时咧，喺呢个 Paradise Garage 就有一个好劲嘅 DJ 啦、叫 Larry Levin。 OK，Larry Levin 系啦，或者 Larry Levin。 OK， 系啊 ，Levin L E V A N 啦。咁其实佢系同 Frankie Knuckles 即系成日讲嘅 House 之父咧，其实佢系同期嘅， okay. 甚至乎佢喺纽约系早出名过 Frankie Knuckles 嘅。 OK， 咁佢咧嗰阵时有啲人回忆翻咧，佢系真系一个明星咁样样，好早期嘅明星。即系佢唔系只一个播歌嘅人咁简单 ，DJ King 咁啊， 好劲系啊，即系大家都会识嘅明星嚟嘅。而嗰间 club 嘅设计啊，或者佢搞嘅活动咧，都围绕住呢一个人去搞啊。 嗯嗯， 即系佢系一个焦点，大家嚟系听呢个明星去打碟，去听佢嘅歌咁样。所以佢嗰阵时玩嘅歌咧，其实叫做嗰阵时可能甚至乎啊 house 咧喺芝加哥都未形成，大家未有一个叫 house 嘅概念，只不过叫 post disco 就系、是、哦都系 disco， 咁但系又系将啲歌佢拣一啲嘅。嘅段落會 loop 啊，左砌右砌啊 ，sample 咗某一啲嘅 vocal 啊，咁樣咁就去玩嗰啲嘅音樂，咁、 okay. 所以佢就係一個叫做 garage， 就係一個 paradise garage 裏面啊，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先驅早期嘅一個音樂人。 咁但係講咗咁耐啦，到底呢個 garage 嘅即係車庫嘅舞曲啊，即係嗰個特點係喺邊個位咧？ 系而家听咧，其实都唔容易分嘅。咁但系首先佢都系沿用翻即系 house 啊或者 disco 嗰啲 four on the floor， 即系四四咁样啦。咁、咧，但系佢讲诶喺纽约嗰边最容易听得出嘅咧，就系话佢哋好受 gospel 嘅影响。 系系， 即系所以你会听到嗰啲诶 gospel 诶、叫福音音乐啊。 即系我哋最初期头几集都有讲过，就系黑人最原始做嘅一啲音乐啦， 系 信仰有关 系。 系 啦，佢可能个题材上面未必完全系有，但系佢会有嗰啲女性。喺度喺度喺度哼唱啦，亦都会有嗰啲嘅琴嘅 riff 啦、嗯 啊， 或者用到嗰啲 organ， 即系嗰啲管 乐 嗰啲， 用到啲咁旧式嘅乐器去玩。 系啦，咁所以嗰阵时头先讲嘅 Larry 呢个重要人物，佢除咗打碟之外，亦都会有做歌。咁呢一只歌其实出现咧，系 house 都未叫有噶，嗰时只不过叫 pop disco， 冇人知啲叫。即系冇人叫佢做 house 或者 garage 咁啦， 后屘需要一个型啲嘅名， 系啦， 先改咗呢个 呢首 garage， 系啦，就是、Larry 佢 produce 1982年叫做 Don't Make Me Wait， 就系帮 Peach Boys 做嘅歌， okay. 你听下嗰种嗰种质地啦。听到啲琴嗰啲声，同之前听嗰啲 house 咧冷冰冰啲噶嘛，你呢个系即系 soulful 一啲啊 ，R&B 啲嗰种感觉， 同埋有个 backing vocal 喺度啊。 系啦，咁呢个就你可以理解为即系 rush 同埋 house 少少嘅分别。听咧就咁就耳听，你都未必即系叫做咩 house and garage， 即系都系咁样样啦。你会觉得咁、 okay. ， 但系即系咁样讲，你听头先听嗰啲琴，你会唔会觉得咯？佢哋嗰啲哼唱咪似翻头先个 gospel 嗰啲嘅影响落嚟， 黑人音乐流传咗落嚟嘅影子咁。 系啦， 喂，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就系咧，即系头先我哋讲到好多一啲嘅音乐类型咧，都系嚟自可能间 club 叫咩名，嗰个地方叫咩名啦。咁啊，头先讲呢个。Garage 是嘛，就是嚟自一间叫做 Paradise Garage 嘅 club。其实点解唔好听啲叫 Paradise 咧？即系哇，好似好正喎 ，Paradise 听到都好开心啊！点会叫 Garage 喺个车库嗰度跳舞咩？ 佢有得解嘅，即系人讲啦，一嚟因为 Paradise 即系天堂咧，好似唔老礼啦，亦都惊冒犯咗宗教啊、 哦！ 即系天堂音乐咁、 哦 okay ， 即系你点知天堂系点咧？或者点？即系有一种咁样嘅考量啦。 Okay、 另一种嘅讲法就系，因为 Garage 本身咧，如果你将个字拆开，有一种嘅读法即嘅 Gay Rage，OK G A Y 嘅 R A G 两个字，咁即系一个叫做同志嘅个 音乐 一啲活动嘅范围咁样，咁因为亦都趁翻真系嗰啲 club 里边，其实就一啲同志比较最多出现嘅咁，咁、 嗯、 所以佢嗰、那个好似有个 double meaning 喺度，咁所以就攞咗 garage 呢个字出嚟变成呢种音乐嘅名 咯。Okay, 我谂如叫 paradise 咁样听到 系好似好啲嘅 party 啦， 系好似好啲嘅。 咁但系因为嗰阵时嘅文化关系会系咁啦。 系啦，咁所以头先个 Larry Levin 咧就系其中一个比较重要嘅 DJ producer 咁样样啦。咁、 嗯、 但系。 即係聽落去一路都講緊，其實你話同 house 嘅分別可能真係地域少少不同，跟住佢加入自己嘅一啲 inspiration 落去啦，即係一路講 gospel 咁。咁但係點解我話都抽出嚟講，即使個分別可能未必非常之大啦，但一嚟就係80年代三巨頭啦 ，house、garage 同埋 techno 啦。第二就係因為 garage 佢之後咧，佢影響得遠就係佢後屘過咗英國呢種。而家你會上網 search garage， 你最常揾到咧就係、是。UK garage 或者啲人會到 UK garage 咯。OK， 即係喺英國嘅車庫舞曲啦。 係啦，因為呢個就影響好深啊。去到英國變咗UK garage 啦，或者之後會有一啲叫做 two step 啊、dub step 啊，好多好多係英國嗰邊而家現代有嘅。你追溯翻個早期啦，八九十年代啦，真係你會一定會揾到 UK garage 呢個名咯。 即係又生咗之後生咗好多後代出嚟啦。 係啦，咁所以。就係、是、由美國過咗去，所以呢一個大家而家都會見到嘅 UK garage， 其實佢嚟自邊度就係美國嘅 garage 咯。 但 係 咪真係喺英國佢有一個好強烈嘅風潮咧？ 好勁啊！而家你 search 都會揾到，而家都仲有人做緊呢啲音樂嘅咁，即係 UK garage， 即係其實 garage， 不過英國啲人咁樣叫啦咁。咁有一個好重要嘅人咧，即係將呢一樣嘢帶咗過去，一個人叫 Todd Edwards。 Todd Edwards， 咁其實佢一個美國嘅 DJ producer 嚟嘅，咁佢做咗啲咩咧？咁啲人叫佢做 UK garage 之父啦，咁呢個 UK garage 之後會再可以有機會詳細講，咁但係輕輕講就係美國嘅 garage 點樣去咗英國出現咧？一樣嘢咧，就係因為嗰陣時咧 ，Todd Edwards 都係喺頭先嗰間 Club Paradise Garage 嗰度打碟嘅，係、 哦、 啦。咁後屘咧有一次就係、是、即係佢有啲英國 DJ 朋友啦，就揾阿 Edwards 幫手啦 ，Edwards 幫手就話：喂，我啲歌咧可唔可以幫我做啲 mixing 啊、混音啊咁樣嗰啲？咁佢幫佢整完之後咧，其實嗰陣時阿 Edwards 整嗰啲就係好有頭先講緊即係 Garage 嗰啲嘅元素喺裏面啦、okay. 你理解為。咁嗰隻歌攞咗返英國之後，咁因為英國人嗰陣時聽緊咩呢？聽緊啲叫 jungle 嘅嘢。 jungle 係點呢？ 係呀，呢個呢都難講嘅，總之大家記住一樣咁嘅音樂，佢總之就係節奏好快嘅 ,BPM 去到200嘅咁。 嘩好快。 因為嗰陣時英國人係聽慣啲快嘅歌㗎。係啦。而我哋一路聽緊呢啲 house 啊 ,garage 其實100左右啦、通常啦。 中版少少啦。 咁所以其實啲歌呢去到英國呢，佢哋啲 DJ 打碟或者點呢，佢會將啲歌推快、推到可能150、170咁樣上去。咁、所以後尾即係 UK Garage 嗰度亦都有啲人叫 Speed Garage 啊，好多名啦。 點跳啊，好攰喎。 但因為佢哋習慣咗嗰種速度嘛。 所以佢個心肺好好啊，應該。 係啊，咁所以Edwards 整咗一隻歌俾個英國 DJ 朋友帶咗翻英國，咁佢就將隻歌推快咗佢啦。咁推快咗，一個技術上嘅問題就係大家會聽，即係啲歌推快咗咧，個 vocal 其實個即係嗰個 key 會唔同咗、 哦，會變尖變女聲。 係啦，咁所以佢揾阿 Everest 去整嗰只歌就係、是，因為 Everest 佢一個好勁嘅位置就係佢將啲 vocal 咧將佢碎上啊，即係有啲理解詞嘅啲 vocal chop 啦，咁但係佢就將以前嗰啲 sample 咗 vocal 咧，佢可以一段仔一段仔咁樣攝啲咁樣懟落去，咁、變相只歌推快咗，你聽落去都唔會覺得成抽好似 Minions 唱歌咁。咁好似容易理解， 好好咧，呢个形容 唔会好似 Minion 唱歌。咁所以点解个英国 DJ 朋友就揾 Everest 帮佢去处理混音一只歌，等佢带翻英国播，就系咁样就将慢慢就由美国嘅 Garage 带咗去英国，跟住佢哋将佢再用佢哋方法加速又好啊，点就变成咗即系UK Garage 嘅开始啦。 OK， 咁所以 Todd Everest 系一个重要嘅人啦。咁所以点解今日讲 Garage 就系因为佢影响到之后或者而家大家听到 UK 嗰边即系英国嘅音乐咁。咁所以 最後有冇多一首送俾我哋嘅？ 呢一首就係 Todd Edwards 佢做嘅，但係呢個其實你聽聲已經去到九十年代㗎啦，呢個叫做 Guide My Soul 就係、是Todd Edwards 去做啦。咁啊，1993年嘅啦，已經係。已經係即係叫Garage 啦嗰啲嘅音樂咁樣。你可以理解是美國、英國那些、就是、中間位即是混合了在裡面的那個聲音比較現代一點點。 我讲到 Garage 音乐里面咧，听过有呢首1993年 Todd Edwards 以 The Messenger 呢一个身份推出嘅作品咧，叫做 Guide My Soul。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社署宣布，今年九月一号落实合并普通长者生活津贴同高额长者生活津贴的措施。合并之后，每月金额3915元，每月入息限额维持不变，资产上限为单身人士374000元，夫妇568000元。这项安排同样适用于广东计划同福建计划。合并安排将会直接惠及大约50000名正是领取普通津贴的长者。社署发言人说，凡于合并之前已经正在领取普通津贴的长者，无需提交任何申请，今年9月1号起自动获发较高额的津贴。新申领而合资格的长者亦都将会领取较高额的津贴。現時大約50000名正是領取普通津貼的長者，將會在合併措施實施之後，每月額外獲發995元。本港新增1327宗新冠病毒確診，本地個案佔1186宗，其餘141宗是輸入個案。醫管局呈報多1宗死亡個案。本地個案之中有435宗核酸檢測同751宗經核實的快速測試陽性個案。輸入個案之中72人抵港時在機場檢測發現。學校呈報多408宗陽性個案，當中108宗是在今朝呈報。全部新增呈報陽性個案來自289間學校，涉及335名學生和73名教師。澳門新一輪新冠疫情截至下午4時增加至36宗核酸檢測陽性個案，涉及25女11男，年齡介乎8個月大至到89歲，當中10人出現症狀列為確診病例，26人冇症狀列為無症狀感染者。澳門昨日起1連3日進行全民檢測，衛生局局長在應變協調中心記者會上說，至今已經採樣接近46萬人次，當中接近27萬人次的檢測結果為陰性。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则咸道北过海龙尾温之路街，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卫理道。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深麻实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及恩平。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一段就塞到窝打老道。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車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比較擠塞，而家車龍排到近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18鄉交匯處一段車多，龍尾欖口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車龍就排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3号干线7号码头去荃湾，和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在你面前，地与天都仿佛现于一线，看得清日后每一天，在你身边多么多么温暖。我要等的那位正是你，终于见面。 1991年收录在《梦了风了倦了》这张专辑入面的作品，有陈百强、林忆莲《我要等的正是你》。继续在1991年里面徘徊先，他的作品很多时候都带有一种 R&B 的气息，亦都有一些中版慢版的歌曲。 所拥有，锁起我两手，还愿意让你锁住自由，倾出了你的所有情似酒，还愿你让我淡一口，但这游戏奈何不可住气，留待分手以后，留在心底缺口。 Oh my baby， 请不要悄悄流走，如爱过我之后，情可否永久？ My baby， 请不要悄悄飘走，如爱过了之后，仍可否再做朋友？只恐怕放手，人便会别去，不愿逗留。假使你已经足够，仍然要走，仍旧这段爱是不朽。愿挽着你，愿能相恋至死，无奈只好接受。留在风中颤抖。 Oh my baby， 请不要悄悄流走，如爱过我之后，情可否永久？ My baby， 请不要悄悄飘走，如爱过了之后，仍可否再做朋友？堪记起，难道只想退避？还是已无余地 ？Oh my baby， 请不要悄悄流走。如爱过我之后，情可否永久 ？My baby， 请不要悄悄。如爱过了之后，仍可否再做朋友？ My baby， 请不要悄悄。 走。如爱过我之后，情可否永久 ？My baby， 请不要悄悄飘走。如爱过了之后，仍可否再做朋友？ 带嚟有91年黄海芹嘅作品 My Baby， 最后送多一首俾大家，逐年逐年推进啦，去到92年，会发现喺呢几年之间 ，R&B 喺广东歌当中嘅变化。最后一首作品带嚟有 Sammy 郑秀敏。奔神 Monday Blues 今日半小时带嚟一系列好怀旧嘅声音，有嚟自九十年头嘅啲 R&B 作品，最后有呢一首郑秀文嘅 Say You Be Mine。